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大家好，我是宋阳，欢迎收听佳明超体加速日记啊！训练计划就这样开始了。那今天呢，是来到了宋阳的第二堂训练课，第3天的训练时间啊。那么在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数据啊，佳明手表出现叫热适应值。我戴的是佳明 Forerunner 945，这个热适应值训练完之后提示我是到达了17%啊。究竟什么是热适应值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当室外的温度高于22摄氏度的时候，连续2周你都有带着这个智能手表佳明手表训练的这么一个经历，那么佳明手表呢就会启动一个热适应值的检测以及提示啊。22摄氏度以上的室外的温度连续2周的训练，那么热适应值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在外界炎热的天气条件下身体是否适应来做体育运动啊，其中包括比如你的心脏的功能啊，心肺的功能啊，尤其是你的排汗功能啊，你的电解质的这个平衡功能啊，啊，你的这个皮肤下边的血液流速，通过测试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大数据统计出一个热适应值。你的皮肤下的血液流速越快，代表你的排汗功能越强，你越适应在高温下进行运动。那么这个热适应值呢，是从0到100%，零就是你不适应在这种天气下来做运动，100%呢是你完全适应在这种天气下做运动啊。那在第一天训练之后，我的热适应值是17%，还不太适应在这样的高温下进行运动。毕竟北京刚刚到了一个桑拿天的一个天气，之前天气还比较凉爽啊，所以身体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这是提示，我们是在做一个佳明超体加速日记这样一个测试。王论论和宋阳，30天的训练时间，30天后我们有一个挑战目标。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样的天气下做室外运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第一堂训练课结束之后休息一天，我就到第二堂训练课，结果第二堂训练课温度更高，湿度更高，跑起来更加难受。 开始我的第二次训练，第二次训练呢，间隔跟第一次间隔有一天，也是根据佳明 Forerunner 945和这个佳明 App 以及加速度的提示，跟着 Jeff 教练来练呢。第一次之后休一天，再进行第二次训练。当然休这一天呢，我也没休啊，我自己跑了一个5公里。那现在开始我第二次训练。现在呢是下午的训练，这会儿是下午的3点钟。今天北京训练这一天特别闷，感觉那个大闸蟹进到那个蒸锅里边一样，就是感觉我是在整个蒸笼里边来训练。这两天是到了北京这个桑拿天了，这会儿训练呢，确实要注意安全，因为外边的这个湿度啊太大。那你当外界湿度大的时候，这个正常我们人体排汗训练时候，你要出汗，这个汗液呢就很难出来，因为外边的湿度很大，你的汗液排不出来。那汗出不来呢，你的体温就没有办法下降，因为排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调节体温的一个过程。着装呢，我今天换了一双鞋，换了一双没有穿那个上次的那个特步的碳板， 160X， 我今天换了一个亚瑟士。亚瑟士去年出的一款叫做前脚掌的碳板的跑鞋，那这款鞋呢鞋底比较硬，我觉得反馈力会比较好。短裤也换了，换了一个 Lululemon 的一个跑步短裤，里面有内衬。那这个内衬外侧呢有一个兜可以装手机，这样在大腿的外侧跑起来不颤啊，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好。上衣穿了一个阿迪达斯的这个竞速的跑步的跨栏背心儿啊，状态感觉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就是整个身体特别沉，可能从一个没有这么这个规律训练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一个序列的时候，需要调整身体的状态，所以这会儿就特别沉，跑不起来感觉。哎，但是越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越要坚持，是吧？越是觉得难，说明你在爬坡啊，你是上升的一个阶段。越是觉得容易，我们骑自行车的知道，那你是在下坡啊，下降的一个阶段。所以，虽然感觉身体很沉，但是还是要练。 你说受这个罪干嘛啊？干嘛要发起这样的一项挑战？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悔。不过话都说出去了啊，咱们还是要坚持做下去，看看30天的这个训练效果怎么样。第二堂训练课呢，这个佳明 Connect 和加速度给我的训练提示呢，是以我的目标速度时间来做适应性的训练。比如说我的目标速度呢是10公里跑到42分钟，那我的这个配速呢应该是在4分左右的一个配速啊，那么就让我以4分左右的配速连续做4个800米的冲刺啊，它也不要冲刺，就4个800米的目标时间跑。那之前呢有大概30秒不断的这个休息以及热身这样一个过程。那做完这个训练，我会发现其实就一场马拉松当中，一场跑步比赛中表现的怎么样，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身体状态，还取决于室外的环境因素。 第二次训练刚刚结束，今天的训练太累了，4个800，主要是天太闷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公园，好像就我一人在跑步，其他环卫工人在割草，这个门卫坐在树荫下休息。这会儿公园里边跑步的绝对是一景。刚才一阿姨过来问我，小伙子下雨了吗？我说没有啊。说你这出的汗？我说啊，全身湿透了。哎，跑第一个800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他是4个800间歇，中间休息3分钟。跑完第一个800，觉得可能今天完不成，后边3个是咬牙坚持下来的。一会儿看看今天，看看数据表现吧。今天太累了，比第一次训练累多了。跑到第3个800的时候，去这个公园里边的这个洗手间，凉水冲了一下脸，不然真是受不住。所以这个7、8月份没有马拉松比赛，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一般我从这公园训练完都会跑回家2公里，今天我决定扫共享单车了。 3天2次训练，其实我的身体指标变化并不大，体重基本是在保持76公斤左右。那我的最大摄氧量也是在49，也没有什么变化，其他都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刚刚开始可能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这会儿还是不要着急急于突破，同时呢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训练强度，不能突然一下加量，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受伤。那在第二次这个重复速度的训练当中，我发现有一个指标叫做我的训练负荷，训练负荷是293，它也给了一个值。那么这个训练负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下期的佳明超体加速日记当中，我将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指标。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100公里越野赛， 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到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奥运会有关的话题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项奥运会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哈第一次作为奥运项目进入到奥运会大家庭当中哈。昨天呢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个项目，是冲浪啊。今天分享的同样是一个近些年新兴的极限类的竞技项目，就是攀岩啊。攀岩现在玩的朋友也特别的多啊，但是攀岩这个项目玩也是有门道的。具体的玩攀岩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素质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场地啊。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攀岩业内的专家哈，是来自ET攀岩馆的创始人关寒普啊。关寒普呢同样现在也是一位攀岩教练哈，跟国内众多的攀岩的顶级选手哈，他们平常都是在一块玩啊，一起训练的。马上我们就有请关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攀岩这个项目的一些基础知识。 攀岩呢，它是确实是属于运动里边比较高阶的运动，就是比如我们跑步，我们可能大家说跑步，可能说大家只是有跑得快和慢的区别，但是我们都会跑，对。你游泳呢，那可能就是我们学一学，学几节课哈，你就可以游得走了。很多运动呢，它的这个接触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但是攀岩这个项目呢，它是几乎要调动我们身体所有肌肉的这么一个运动，就是它是把运动中的很多特质啊，就除了对抗性没有，像这个心肌耐力啊、柔韧啊、爆发啊、协调性啊，包括这个身体的一个多维的这种运动哈，它都涉及到了。其实你会看到一个攀岩者，他在攀爬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身体啊，我们会称攀岩为这个岩壁上的芭蕾，也有叫岩壁上的瑜伽，就是你从这两个名称上来听来感受呢，你就觉得攀岩一个是它的美感啊，像芭蕾一样啊，这种轻盈。那么说到像岩壁上瑜伽呢，就是他这个身体呢哈，这个辗转反侧啊，这个腾挪啊等等的，他需要身体非常。有确实需要有非常强的，不管你是爆发力啊，还是这个肌肉的耐力，还是一些小肌肉群的这个调动啊，它都要涉及得到。而且呢，咱们也说到，像攀岩这个，它是一个向上的运动，所以说呢，对于人的这个内心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人，像我们也是要上给一些成人或者是青少年做课。他们可能上来的第一节课，我们除了要讲安全以外呢，首先是要让他去适应这个高度。包括我个人也是，我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攀岩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是在那个日坛，我爬上去之后我就没敢下来，你知道吗？我也当时不相信这个绳子，我还算胆儿大一点什么的，我至少我爬上去了。现在看呢，就很多人他是第一次是爬不上去的，确实对这个高度的不适应性。所以说像这种运动呢，对于我们这个教学来说，那么第一次第二次课可能都是要去培养这个人对于高度的适应，然后呢我们才能去让他去接触这个一些攀爬的基础的动作。实际上攀爬这些动作呢， 并不是多么神奇啊，或者是多么专业，都是属于前人总结出来的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动作方式，然后经过不断的这种演练磨化，现在呢，一般我们常见的动作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都是主要都是集中在手和脚上，对，那么像爬野外的岩壁呢，它的形式会更多样化一些，因为岩壁的。这可能要展开说一点了，就是岩壁上面呢，它有很多的这种岩点，我们看到有大的有小的，还有呢，像我们不常看到的，比如像野外的那种裂缝，就是岩石上的裂缝，那么呢，你遇到不同的这种岩点呢，你需要这种攀爬的运动的动作技巧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像攀岩，就是它是一个挺庞大的，它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训练。一个训练的体系啊，因为你遇到的岩石的结构啊，岩石的岩质不一样，像刚才说形状不一样，包括呢，这个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的岩点的这个感受不一样，然后你竞技和自己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攀岩可能这你爬了很多年，爬了一辈子，可能一直在不断的在学习，永无止境。它可能你会在不同的地儿，你会遇到不同的处理方式。另外呢，就是攀岩，我们会认为这个是不是没有劲儿就爬不了啊？对，需要力量啊。 是 啊，它肯定需要力量，就是任何运动它都得需要力量。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依靠上肢。有的人说，我这个胳膊没劲儿。其实攀岩它是像刚才说啊，它是一个运动整合链的一个运动。就是说它的发力方式也跟我们大多数运动一样，它是自下往上的，对，肯定它的这个主发力是在这个腿呀，或者是在躯干上面，这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到一些岩馆去了解一下。对的，我觉得这个我说起来啊其实比较难了，还是直观一点比较好，因为在岩壁上的感受跟站在地面是不一样的。 对， 我给大家讲个我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啊，就很有代表性。我第一次接触攀岩实际上是很早，就1999年，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参加 整整20年前了 啊，对，20年了。当时我是参加这香山有一个那个就是户外挑战赛，它是综合项目，里边有这个跑啊，然后有什么搭帐篷什么，然后它里边有一项就是攀岩。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小的一个人工岩壁。当时我们学校呢，就是每个队只能派一个人上，当时就觉得学校就让我去，就觉得我这个可能跑的什么挺快啊，觉得还行，然后让我就去比那个攀岩那个项目。当时我一看也不高，然后我看别人也上的挺轻松哈，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然后呢我就也是安全带都穿好了，绳子挂好了，然后我就站在岩壁底下的时候，当时人家那边就开始喊说预备。我当时我在抬头一看着岩壁的时候啊，我就非常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是跟我在外边看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就这个点抓哪个踩哪个，我就心里没数了。然后这一人家说开始，我这第一步啊，我刚抓住第一个点往上走就找不着点了，然后我立马就脱落了。当时包括我个人，然后跟我们学校那个老师在内啊，就非常非常惊讶，大家都目瞪口呆了。然后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攀岩的感受哈，就是这个运动没想到是这样，就是我在外边看跟在这个下边看是不一样的。所以后来呢，在我们接触到就跟其他的这个攀岩的爱好者啊，包括这种体验者接触的时候，我都会比较留意这一点，就我都跟他说，我说你在下边你先看啊，你在岩壁上的时候啊，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点是你能不能抓能不能踩了。所以说攀岩的运动也是这样，它呢是需要人带入思考的，并不是说单纯靠体力。就是攀岩，是正常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是我们在下边先看，对，先看这个线路上面有哪些点，然后呢这个点我用哪只手去抓，用哪个手型去抓，然后呢再用脚去踩哪儿，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当我们想好之后。我们才去爬，而并不是说我穿上带子就是爬去，就像我第一次脱落那次，就是我就穿上带就爬去了，就因为就是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就你的视野呢在岩壁上， 跟你在岩壁下你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攀岩呢是要带入思考的。而且像这种人工岩壁，人工岩壁上面我们看到很多点，那么这个岩点呢并不是随便安的啊。 嗯， 就是真正的 都是有讲究的 啊。对，真正的这种专业的岩馆呢，它的岩壁上面的这个线路全部都是设计好的，是这个定线员他自己经过尝试才能把这个线路设计出来。 嗯， 然后呢我们再去定它这个难度，对，然后它的一个可爬性是什么样的。尤其像比赛，比赛的那个路线那完全是设计出来的。 嗯， 对，就每一个步骤呢都是经过这个定线员深思熟虑，希望这个攀爬的人他用什么样的动作去采用什么样的动作去爬，在哪个地儿他可能脱落，在哪个地儿他需要休息，都需要设计的。 嗯， 所以攀岩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运动，就是说从体能到这种内心的，这就是指咱们说这种 心理 建设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头脑 对，很重要， 三者相结合。 嗯， 而且呢说是这种个人运动吧，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需要交流的。 嗯， 对，因为像我们也是鼓励像这种爱好者哈，大家能够一块儿来玩，有时候我们也会组织这种活动啊，把大家聚到一起，我们比如定个线或者我们设计个比赛啊，因为这种东西吧，你自己爬是一个风格，那么可能换一个人爬是另一种风格。 嗯，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像这个，哎，看他这个当时这个攀爬者就那个艾利克斯，他的这个身形比较瘦小哈，每个人我们身高不一样，对吧？体重不一样，然后我们的柔韧不一样，那么每个人呢，他的这个攀爬的方式也不一样啊，有力量型了，有这种，比如说确实这个胳膊肌肉比较发达，他可能更善于用上肢力量了。哎，也有的人比如说特别像女孩，她的柔韧好，她的拉伸好，她的动作像瑜伽的动作一样，她可能更善于去运用身体的柔韧去解决一些难题。对，那么有身高高的人，他可能利用身高的优势哈去抓更高的点，那么呢也有身高矮一点像小孩，那么他的动作可能更灵活，他这两个点之间呢采用的这种方式呢可能更多样化一些。嗯，所以说攀岩对于这个对于身体来说呢，他没有说更适合谁或者不适合谁。对， 好，非常感谢关教练来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攀岩的基础知识哈。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攀岩这个新的奥运项目。好，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咱们稍事休息，进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体育运动的那些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 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会来分享关于徒步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通州区的精通徒步队的对外宣传部部长雷金红雷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精通徒步队他们从2017年组建到现在队伍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以及组织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节目开始，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精通徒步队对外宣传部的部长雷金红雷老师，欢迎雷老师的做客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精通徒步队的雷金红，负责队里的宣传工作。 欢迎雷老师的做客。听雷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中气十足这一看就是平常这个锻炼没少做您是这个徒步队的叫对外宣传部的部长这个队里这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分工还挺明确的 对，我们队里的有三个队长，一个是王越队长，他主要负责人事这方面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什么活动都是王越来组织，然后通知大家，因为我们这队伍从建队已经有4年多了， 4年多， 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不到20个人，现在已经有100多人了，就是这都是固定的队员，就是平常就是临时参加进来的，每天差不多有参加徒步的有150-160人，因为地那个范围也比较小嘛，所以就是再多的人也容纳不下，好多人想走都没法走，所以只能是最多也就这么多人， 100多人现在是已经这样。 然后我们还一个薛那个什么薛广东，他这是队长呢，是负责我们的音响设备这方面的。 哦，还有专门的音响设备负责人。 对对对，他是每天个真是，太辛苦了，不论家里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情况，都得把这个每天8点之前把这音响设备，然后那个音乐全得负责送到这儿给开好了。就是挺辛苦的，有时候有事儿还得拜托别人。 每天日常的徒步当中还有音响配合。 对，我们就是放着音乐， 放着音乐， 有音乐走，节奏感强，大家走的也特别带劲，然后那个动感十足嘛。 哎呦，这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日常活动当中 每天都有，对对对， 带着音乐走，很专业了。 还有我们的郭队长，郭华郭队长，他是负责队伍的那个整体的秩序，每天走步，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是步伐要整齐，然后那个人员不能太乱。跟着队伍走，这样呢大家走的有秩序，走出来也好看，天天每天观看的人也很多， 要把大家组织起来 对，组织起来，天天就是开始走的时候，又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人差不多有100来号人，然后陆陆续续的有加进来的，加进来的也不少，差不多得连加进来再走，差不多有的人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刚开始走，有的人没人体验几圈就受不了了，有的人是慢慢慢慢跟着走，然后那个有的也有的瞅我们走的挺好的，他也跟着一块加进来，这么就是交叉着，差不多也有50-60人这样的。 从2017年最开始20多个人到现在已经有这个100人的规模了。那2017年刚组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这个希望 当时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地址那个是我们是在果园环岛的曼春园那儿然后那个刚开始它7点什么钟是一个康兹百德，就是做康兹百德那个操然后呢康兹百德那时候也放那个徒步的音乐然后但是它是一段一段的。就是走的比较慢，然后他做完康兹百德操以后呢，就是放4段那个就是走步的，大家就是走那么4-5分钟停下来，然后就得等着另一段音乐，这么走来回来去的，差不多走4段音乐。然后 后来慢慢呢，康斯百德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怎么做了，然后他那音响设备也时间长了就是老化了，后来有时候就不放这个徒步的音乐了。不放徒步音乐，大家还好多人还想走，怎么办？开始我们就喊着口号走，讲郭那个郭华队长就是一二三四，就这么喊着口号那么走。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么走的也不带劲儿，说怎么办呀？说不行，咱们就是，买个那个音响吧。买个音响呢，然后是开始没买，说就看看买什么样的好。然后我们的王岳队长呢，就从一个做的那个体检，就是搞模特那个，他那儿弄一个背的音箱，小音箱。然后那个薛广东薛队长是从他们老家的徒步队那儿弄来的音乐，烤来的盘，然后插在那里头，每天放着，背着音箱放着走。我们就使了他们那个音箱，使了几个月。后来大家说的，参考，还是买一个自己的音箱，就这么的买了一个比那大一些的，买了音箱，然后我们放着音乐就自己走。走走的，那反正那个音箱不行了，后来又买大的音箱。对，那音箱是越制越大，然后人员也越来越多。开始大家就是，二三十人，慢慢的瞅着，哎，那个瞅你们这运动挺好的，然后好多人慢慢的不断的加入。我们是不是说什么人都要，也都是要一些，就是说你能每天坚持徒步的，就是说你能坚持下来，那你。我们才能成为固定队员，那将来有什么活动呢也能叫上你。就是说你今天来明天不来的那样也没法说让你固定的参加，就这样。然后我们的人员差不多就是从你像那个退休人员也挺多的，然后那个上班的也不少，什么医生了，律师了，护士了，教师了，那个各行各业的人，还打工的，什么样的人员都有。然后那个从二三十岁一直到那个七十多岁，我们队里头一个老队员张正富张大哥，他那是坚持的真好。从最开始我们建队的时候，那就带着大家一块走，到现在一直每天都坚持走，而且周六周日还跟着一块骑行去，出去骑行，那身体真是特别好，然后那个什么说老年人说这病那病没有，好着呢身体，有时候那个说队里说今天有点小雨吧，说今天不徒步了，哎，没事，我你看张哥你要上那儿去，他也在那儿呢，自己走，有时候带动的个别人也跟着一块走，这是我们那个张大哥，那是挺有特点的， 一直坚持的也都不错， 对，一直坚持的很好，他。 那从队伍成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有这种具体的就是分工的啊？比如说您是管这个对外宣传的工作啊，有人专门负责音响。 差不多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2018年就是我们陆陆续续的活动也比较多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人员那时候得有50-60人了吧，五六十人了。然后那个就是你像通州区有徒步的，然后那个怀柔徒步的，那个凤凰岭徒步，大兴徒步， 都去过， 就是说都去过，然后那个就组织起来得有人员呀。然后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对，等于负责的这几个人就开始陆陆续续都自己，其实都是自己承担起来的责任，就是这个像王队长、薛队长和郭队长都是自己承担起来的，然后就是慢慢就好像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大家就说公认他们就是我们的队长了，而且也特别有威信，说什么呢大家也听，就这样，然后那个有什么活动呢，就是那个上边也都跟我们联系，然后那个像那个现在跟市徒步协会这儿哈，就是那个几位队长给跑下来，就是联系完了有什么活动呢通知大家，然后大家也热情特别高，一说去哪活动大家踊跃报名，可有的时候说人员给不了那么多啊，比方说给你50个名额，那剩下的好多不够，想去的没辙，还有的说要不赶上周六周日，有的像当老师呀，比方说在职的就好多就是请不了假的，请你像老师就没法请假，有的能请假的呢，他们有时候请假去，你像那我们那儿有一个恩平啊，就还好多呢，有的那个说的实在来不了了也没辙，有的好多就是上次我们前几天的那个台湖那活动，然后就是赶上周三，就好多人都上班来不了，最后有的就是请假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的那个团队意识很强。 嗯嗯，是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整体， 对， 一个团队哈。 嗯，然后他们那个，然后一说说的，哎呀，感觉变化，有的人变化特别大，就是徒步这个，我们这几年，尤其这两三年发展的也比较快。然后那个有的队员开始，我们那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楼哥，他开始来是也是看我们这每天徒步，然后呢跟他夫人一块儿，就是他呢就跟着我们一块儿走，然后我们就是走步走走的老瞅着一个坐着一女的，我说完了那个有两三天以后，我们说大姐你这个天天干嘛老跟人坐着，为什么不跟我们一块儿走啊？他说的。我不能走，我说为什么呀？我有糖尿病。 嗯， 我说糖尿病走才好呢，然后那个能降血糖，然后那个身体还什么，我还严重的失眠，都不叫失眠了，我都根本就睡不着觉。 嗯， 他说我都特别厉害。我说的您可以就是说这么走，您开始跟后边慢慢走，那个慢慢跟着节奏慢慢走，可以迈的步幅小一点，慢慢慢慢跟上了以后再跟大家一块走。开始说不行。后来我们就劝他，后来就开始跟大家一块走，一个差不多得有一星期以后了，跟着大家一块走，走走的，哎，慢慢越走越好。然后走了有那么一个多星期，然后他就说他明显的就觉得什么了，他说的，我能睡着觉了，这特别明显的。他说我原来就夜里干躺着就睡不着觉，想过好多方法，就是睡不着觉，现在我能踏踏实实的睡完整的好觉。说的这个效果特别好。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原来是早晨吃降糖药，晚上吃降糖药，说现在我只早晨吃一粒降糖药，晚上那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而且血糖稳定的还特别好。他说原来吃两次药我都不稳定，现在稳定的特别好。 哎呦，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我回头结果呢，后来是他老公要是不来他都不干，他天天每天吃完饭拽着他老公就一块儿过来了， 必须得过来。 对，他比他老公还积极。 这个成习惯了哈。 对对对， 运动习惯的养成特别重要。其实 还有一个就是那有一个那个就是王玉华，他有66了，刚开始那时候来头来的时候他有个不高，1.6米，然后160斤，然后那个跟着一块走，开始都坚持不下来，然后我们队长就鼓励他，鼓励他以后就坚持一块走，现在130斤，而且还特别稳定，说我吃什么都不胖，现在 减下来了哈， 减下来了，而且身体还就是说原来的有的些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全没有了，现在就是说什么症状都没有，跟正常人好人一样，而且精神状态还特别好。 像您刚刚说的这几个例子都是通过徒步哈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的哈，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多呢，这例子太多了。然后我们那还一个就有一个本来跟我岁数是差不多的，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一看着跟小老头似的，就那样这样的，就是有点弯腰驼背的那种感觉，还挺胖，脸上都有点虚胖。然后就是开始就跟他问问，我们说你走步吧，跟我们一块走步，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哎，这一段时间有两三个月过去以后，这人也瘦下来了，精神状态也好了。现在好多人一看他，尤其他那些朋友，再看他，就是明显的就觉得年轻了，得有20岁 哦， 就显着特别年轻，显着就像40出头的人。哎呦，可什么了？他那变化也特，大家一提他都特别的明显。 所以说啊，这个其实我们说徒步哈，就走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运动方式哈，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呢，一定得坚持才行，一定得坚持， 就是贵在坚持。 只要坚持，这么简单的运动同样能发挥特别大的效果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另外，您刚说您队里有20-30岁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哈，我其实这个也一直挺好奇，因为我平常也锻炼也跑步哈，但是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也能够坚持参加徒步， 这个有好多是什么呀？一个是瞅我们在这儿运动的，好多是家长给拉来的 哦， 比方说父母朋友在这儿锻炼。有的是父母在这儿锻炼觉得挺好的，有一个是他儿子是还上大学呢吧，还是刚毕业，反正就是应该是反正是20多岁的，然后他儿子比较胖，就拉着他儿子一块儿运动 哦， 然后那个结果锻炼也坚持锻炼挺好的，还 就是慢慢慢慢，就是通过长期的这个走步运动啊，就是抵抗力增加了，肺活量增加了，然后那个身体的素质韧性都增加了。 嗯， 然后有好多的就是你像我们那儿一个叫海星的， 嗯， 他说的原来就是好多毛病，那个现在他说的起码我走路特别轻松， 嗯， 苗条了，然后那个。他原来说湿气比较重，还有那扁平疣什么的，说他通过那个走步以后，那个湿气减轻了，那扁平疣也没有了。他说特别明显的也苗条了，走道也精气神了。他说的可什么了，高兴。所以为什么就说大家还都是坚持啊，就是说嗯，有好多比方搬走了，然后那个有的不在这儿，有的搬家了，有也都坚持，就是通过这跟这儿一块运动以后就回家，人家还坚持在走， 嗯， 就是没有放弃这项运动， 嗯， 这是特别简单的。你每天晚上就是抽出点时间来，也不用多了，你有时间你就是多走会儿，没时间少走会儿，这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样是最好的。 嗯，老少皆宜哈，不管是年轻的还是稍微上点岁数的朋友。 放暑假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胖女孩， 嗯， 应该有差不多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 啊，嗯，跟着她爷爷奶奶一块儿跟着我们后边那儿走， 嗯， 那也坚持了差不多一暑假。 嗯， 哎，我就觉得瞅着他们这帮孩子都一块运动，哎呀，我们更带劲儿了。 啊，这个各种年龄群体哈，都可以在这个运动当中获得乐趣哈，也能获得这个收获身体的健康，收获很多这种身体上的改善哈。所以您现在这个队伍每天的这个运动时间还有运动线路都是相对已经固定了， 固定的。我们就是每天晚上八点， 嗯， 八点到八点四十是走步时间， 嗯， 就是徒步时间，然后休息那么两三分钟。然后就开始做操，有一个徒步操， 哦， 差不多有20分钟， 嗯， 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个小时， 嗯， 然后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段时间就是基本上运动时间， 嗯， 然后运动完了以后大家有的时候不走，跟那儿聊聊天呀，啊，什么的， 嗯， 这一天的烦恼也都没了。 是哈， 嗯， 40分钟时间，40分钟差不多能走个3公里， 4.5公里， 四点五，哎呦，那走的还挺快的， 1分钟120步到130步吧。 哦， 因为有音乐嘛，就跟着那音乐走，踩着点点， 嗯， 也不觉得累。 那对走路来说，其实这个步频已经算挺高的了。 嗯， 就是跟我们平常那种散步肯定还是不太一样。 对，只有这个这种呢，人家说一分钟是120步到130步是徒步效果是最好的。 哦， 就是差不多运动下来，你看那到冬天的时候，你是微微有一点热， 嗯， 不会出汗， 嗯， 夏天的时候就是该出汗了，大汗淋漓。到现在是我们基本上有时候徒步的时候，嗯，有的人都穿半截袖了， 嗯， 嗯，也是出汗了， 嗯， 反正每次就是效果就是出汗的效果是最好， 嗯，对，就是介于散步和跑步之间， 嗯， 这么一个步频哈，啊，是最合适的， 嗯， 对于徒步运动来讲，能达到锻炼的效果哈。 嗯，就这样，这一运动下来以后，基本上将近8000步吧。 8000步啊，哦， 就是连那个做操带徒步。 嗯 嗯，人家这边有一个医生跟我说的，一天运动8000步是正好的。 嗯， 其实是6000到8000这个之间是比较好， 嗯， 合理的。 嗯， 就是说1万步有点多了。 嗯， 就是这个，因为也是我们这是退休的人，还是占一大部分，应该说。 嗯。嗯， 然后其他的是40岁到60岁之间只是占主力的， 嗯， 基本上是这段人群比较多吧， 嗯， 哦， 嗯，所以要兼顾大家的身体负担哈。 对， 嗯， 年轻人你可以就是说再增加点别的运动，也有的人我说我们那儿有一中华方，有的时候跑那个走完步以后还在跑两圈， 还在跑两圈哈，没走够啊。 对对对， 嗯，是这个队伍发展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除了说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壮大之外， 嗯， 还去尝试去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刚刚这个您也说到了， 嗯， 去参加了很多各区的这种徒步的活动， 嗯， 包括其实在平常啊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把这个公益啊也做了起来，是吧？ 对，我们就是那什么，嗯，那个像那个他们上次就是台湖那就是建党100周年的那个是一个宣传活动嘛， 嗯， 然后什么垃圾分类这些宣传活动， 哦， 就是反正跟着一块儿，就是说有活动大家一块儿去宣传去， 嗯， 什么的， 边走边宣传 对， 拿着横幅、 嗯、行走中的宣传队、 对、就是我们上次柴湖去的时候，人有好多人，他们因为也是有分散的各个乡村的人去走，哎，你看看他们走的多好呀，又来了、 嗯、 那个就这样，他们走的可好了，有的就跟我们跟着他们后边一块走吧、 嗯、 就是这样，就所以就是大家好像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叫亮丽的风景线，感觉是， 嗯， 因为大家服装也统一， 统一、嗯， 然后走的步伐一致，有音乐， 嗯、 就跟着音乐走嘛、 嗯， 然后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 嗯， 因为原来有的人好多就是走道就是有点含着胸啊， 嗯、 就是有点佝偻着身体啊，现在一个一个都挺胸抬头。飒爽英姿的都、 嗯，变化这都是显而易见的。 对， 嗯， 而且那个大家一块聊聊天啊，心情也好。你有的时候一天有点烦恼什么的，哎，一走走步，大家一聊聊天，哎，心情就好了。 嗯， 也都就是，你说天天都是欢声笑语。 是啊，因为这个团队运动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嗯。 如果脱离了这个团队，可能说个人想去坚持。就没有说在一个团队当中那么好坚持了， 对，很少，有的时候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嗯、往往就坚持不下去，但是你跟着大家一块走，就瞅他也走，他也走，都这么走、 嗯、 哎，你就觉得挺带劲的，就跟着一块没准就走下来了， 嗯， 尤其那做那操的时候，有时候好多人一瞅我坚持不了了，尤其有三个那个节奏这样的横着举着胳膊的那个三个节奏坚起来三圈绕三圈要走，挺累的、 嗯， 有好多人都坚持不下来，但是他瞅到前面的人坚持呢，前面那瞅在前面的人都坚持呢，就大家一块全坚持下来了，就这样，就是互相的监督啊，模范的 相互鼓励啊， 对、 嗯、 互相是标杆，这就是、 嗯、对，如果一个人的话，那可能没有一个参照物的话，自己心里说哎，今天我偷个懒怎么样， 对， 我慢点，哎， 确实是这样， 嗯 嗯， 所以在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对待这个运动的态度也是越来越科学的哈。像刚刚雷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徒步运动，如果想保持一个运动的这个状态的话，它需要保持一个多少的步频哈，它是怎么样的，包括需要音乐的节奏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来配合哈。其实慢慢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看似很简单的运动当中哈，把这项运动完成的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哈。 对，因为你看有好多人他就是瞅着我们天天跟那儿走，他就觉得哎很简单，就跟着一块儿、 嗯、 有时候跟着一两圈、 嗯、 有的往往好多人就跟不下来了、 嗯、 他就觉得哎瞅着挺简单，怎么我们都跟不上啊、 嗯、 而且就步伐也很乱，就这样、 嗯、 慢慢掌握规律了就行了， 嗯， 其实就是主要就是提着一口气跟着大家一块走 呗，跟着一块走， 嗯， 但最重要还是得坚持下来，像您这不能是每天都有吗，每天都走， 我基本上是孩子要上夜班的话、 嗯、 我就得在那边帮着看带孙子、 哦、 然后等于就是不能在那儿走 嗯， 嗯， 除了这种特殊情况是每天都会有， 每天都在走， 每天都在走， 嗯 嗯，从疫情到现在坚持了4年多，哎呀这听上去 我们疫情那时候停了有一个月吧，嗯，停了就去年疫情的时候、 嗯、 然后停了有一个月，大家自己自觉的自发的上那儿去组、 嗯、 带着那个没有那大音箱、 嗯、 自己有的人拿着小音箱， 嗯， 然后跟那儿走，然后慢慢的那个疫情降低了，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大家又开始走了， 嗯， 反正现在大家走也都戴着口罩走， 嗯， 就是尽量就是说不那么什么吧，还是注意点好， 嗯， 毕竟还是在特殊时期嘛， 是，就是万一有一天这活动断了，那我估计大家可能也都挺不适应的， 对，现在就是这个通州这边改造呢，这不是吗，拐绕环岛这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嗯、 好像那儿也要拆， 嗯， 就是还在物色那个 新的线路， 但是因为新的好多地儿都是离我们这边比较远， 嗯， 大家有可能都不方便了， 嗯， 所以就是还在考虑呢， 嗯， 就是 肯定会有新的办法的，肯定会有新的办法的， 对对对，到时候再看看吧、 嗯、 他那个怎么规划怎么走、 嗯、是，只要想做哈，办法相信一定会比困难多哈、 嗯、 尤其是您这个团队这么有凝聚力，而且大家伙一块坚持了这么多年哈，肯定不会说由于这个客观环境的一些变化、 嗯、 我们这个团队到时候就散了，我觉得肯定不会这样的哈、 嗯、 我们也是预祝哈咱们精通徒步队哈未来能够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哈，感受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这些愉悦哈、 嗯、 今天呢非常感谢雷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界内界外哈，跟我们分享了